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您好，我是刘莎。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呢？这本书的名字呀，这应该是一套书，叫《影响孩子一生的健康书》。有孩子的父母都知道啊，想要给孩子培养一个好的健康习惯啊，在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太费事儿了。因为我们成年人特别简单的，比如刷牙呀、洗脸呀，你如果让小朋友去做呀，哎呀，简直是跟小魔鬼在沟通事情，这是不少家长的感受。那么这样的一本书呢，就告诉孩子怎么自觉的、主动的去养成卫生健康的好习惯。那么我们今天呢，还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朋友啊，他呢就是《影响一生》《影响孩子一生的健康书》的总策划，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的所长，北京健康教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刘秀荣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你好，刘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刘主任，刚才我说了啊，家长朋友特别挠头的一件事，就是给孩子从小培养好的卫生习惯，是吧？ 是的。 不少的家长就觉得这个刷牙呀，怎么才能让孩子刷呢？这真的是挠头，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是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是一年、两年，甚至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有好多都是成年人的，当然人家也是从小朋友过来的啊，成年人都没有养成好的卫生习惯，就从小这个事儿就没做好。 对， 哎，刘所长，刚才跟听众朋友们说了啊，这是一本教孩子怎样做，怎样培养健康习惯的书。那么当时为什么想出这样的一套书呢？ 是这样的哈，刘莎，刚才你也说了，就是家长在培养孩子这个习惯上面，要伤很多脑筋的， 太费事儿了。 对对对， 痛不欲生啊。 买书的这个家长跟日常和大家交流的过程中也发现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就是北京健康教育协会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大家知道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吧？如果我没有一个好的身体，那就也将来谈不到比如我们成年以后他的这个事业、家庭跟各个方面的这个成长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人群的整体健康是不大好的，就是我们有监测结果的，就是2012年我们北京市城乡居民健康素养监测结果显示，我们北京市的这个市民健康素养水平是在24.7%左右，就是相当于呢，就是一百个人有不到25个人具备基本的健康素养水平， 这有点太低了 啊。对，当然我们的孩子就更加弱了一些，比如说就是15到24岁的这个青少年哈，他的水平只有6.3%，那就更加低了，是吧？那健康素养水平实际上跟我们平时掌握的这种健康知识啊、健康行为呀、健康习惯是息息相关的，都是由这些部分组成的。那习惯的东西我们都知道，特别是健康习惯是跟整个健康水平是有关系的，是吧？ 您看啊，首先呢，你得有这个健康方面的知识，有知识呢，你才心里有这个想法去做，这是一个要点，得有知识的普及。第二呢，是有的人虽然有了知识，他觉得呀做起来特别难，他有了知识他也不去做，咱们还要实行。 是的。 而且呢，第三个难点呢是，有了知识以后，你有这个想法想去做这个事儿，还要坚持下去。你说你这刷牙，你一个月刷一次，它也不行。所以呢，还有一个贵在坚持。这健康素养其实说起来简单，真的能够完全的做到，真的是非常非常费事儿。如果在孩子这样的青少年时期或者是幼儿时期不培养起来的话，我只能说这真是孩子一生的遗憾了。 啊，你说的特别对。其实这个我们说行为习惯的养成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但是就是行为习惯的养成有很多关键时期，这个不能错过了。比如说对这个行为习惯的养成，什么时候是关键时期呢？就是比如说在这个人的3到12岁是行为养成的一个关键时期。假如12岁之前父母还没有把孩子这个行为习惯养成好的话，那你将来你再想教育他，再想纠正他，那就是非常非常艰难了。 三到十二岁之间，其中五岁之前又是一个起一个特别决定的一个时期。 为什么呢？为什么三到十二岁是一个阶段，而五岁之前又是决定的一个决定期呢？ 因为这个是孩子他的一个那个行为形成或是学习的一个关键，学习习惯的一个关键时期嘛。如果你错过了的话，那基本上就你就等于把这个整个时期给错过了。就像我们比如说你的语言发育有一个关键时期，要两岁之前必须会说话，是吧？如果两岁之前你还没学说话会学话的话，那你之后你就学起来这个语言就非常艰难了。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学东西的一个关键时期。那这个抓住关键期来做这个孩子的教育或者行为的养成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所以这本书我们刚才说到的啊，是影响孩子一生的健康书。它呢并不是说纯文字的，而是一个绘本儿，还有文字这样的一个形式。一方面呢，家长朋友能够把这样的知识啊传递给孩子；另外，孩子通过看这个绘本啊，也能够明白是什么意思。不能像有的全是字儿的书，这孩子他怎么学呀？啊，原来设计这个绘本也和孩子的这个习惯培养的关键期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是吧？ 当然，这是第一个出发点嘛。因为你就是像我们国家的那个孙云晓，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教育家哈。他就说过这个训子千遍，不如培养一个好习惯嘛。就是你天天教训他没用的，你还不如就是好好的给他培养一个好的习惯，是吧？而且像这个培根他也说过，习惯真是一个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的一生。因此人应该要从幼年开始就要把这个习惯行为养成，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书确实我们花了很多的这种心血了，因为小孩的书跟大人不一样。第一，他本身对文化程度他就不高，是吧？ 这本书的特色都在哪儿呢？我们来听一听啊，总策划的介绍。 那这本书我刚才说了，我们也是真的是非常用心的做了。从形式上来讲，它是采用这个现在孩子们最喜欢的时事啊，最流行的那种手绘的这个形式来做出的，是吧？这个每个人物的这个形象设计都非常清新活泼，孩子们特别喜欢。然后内容的这个编排上也是从影响孩子健康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八个习惯来做的。比如说运动的习惯、爱眼的习惯、爱耳的习惯、饮食的习惯、睡眠，包括意外伤害、爱牙，包括甚至打预防针这样的这个习惯，都是这么来编排的。特别比较适合三到六岁的孩子读， 三到六岁这样的年龄段哈。 对， 也正好是涵盖了咱们刚才说的这 五岁 前的这个决定性的这个时间段。 对对对，当然就是它是一套，我们设计的是一套亲子书。它的这个为什么是一套亲子书呢？ 对，我要问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因为这个习惯的养成是需要家长来培养的哈。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生活风中，我们也发现这个家长在教育孩子过程中也缺乏这个知识支撑，是吧？我特别想把我孩子教育成一个好习惯的一个培养，这个是大家的一个目标。但是在这个日常指导过程中，我没有一些这个科学的正确的知识来指导，所以为了把这个孩子养成培养的这个习惯培养的这种快速更好，所以就涉及到让家长跟孩子一块儿读这个书。我们会想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我知道怎么让家长和孩子一块儿来读这书了，就是这个漂亮的这个手绘的图画呢是给孩子看的，然后呢这上面的文字呢其实是给家长看的，尤其这个书每本的最后还有大量的文字叫做给家长给父母的话。 说对了，就是 孩子是看不明白的。 是后面给家长的话是从那个医学和是科学的这个角度给家长做一些这种非常专业的权威性的一些指点，就让我们在这个指导过程中不要出错，按正确的方法去指导。前面的都是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一个的小故事，是让家长跟孩子们一块儿特别开心的去读下去的。然后中间就是我们在这个故事结束以后还有一个互动的小游戏啊，然后让家长跟孩子们一块儿复习前面的那个故事里涉及到的一些这个知识点。 哎，所以这是一套标准的亲子书，又可以一起共同的去读这本书，还能够一起参与这本书里边的内容，还有专门写给家长的话，所以家长跑不了了。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今天你读书了吗？ 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本书啊，是一套书，老说一本，这是影响孩子一生的健康书。这本书当中呢，包含了八个内容。那这本书都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前面呀，刘秀荣刘所长呢是跟大家介绍了，这是一本亲子书。那除此以外，还有哪些特点是需要跟我们家长朋友做个介绍的呢？ 这样的，这套书刚才我们从内容上、形式上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哈。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书原则上已经上市了，就已经接受市场检验了，就是大家的反响是还是不错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儿童书在我们国家里其实原创的，就是刚才我还跟刘莎说，我们原创的儿童书真的挺少的。 嗯，因为这个儿童书的原创啊，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比如说首先呢，咱们得想好这个书要设定什么样的内容，这个内容孩子会不会喜欢，内容喜欢了以后啊，这表达方式孩子会不会喜欢， 是 表达方式设计好了以后呢，加上咱们这是一套健康书，你有没有把健康知识很好的告诉给孩子啊？ 嗯， 还有你要讲太难了，那孩子哪懂啊？家长也是普通人呢，要按照像您这样的这种健康专家的这个水平，那肯定不行。那么在给这本书啊确定内容，因为咱们这书一共是有八本嘛，是八个内容。 嗯， 确定内容的时候，还有呢这个通俗性是怎么来就是确定的呢？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其实科普书本身就是挺难编的， 总策划在这儿叫苦了。 对，就是即使给大人的科普书也是挺难编的，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好多医学专家，他会治病、会看病、会写专业书籍哈，但是他要把他自己那个学的那种很专业的医学知识转变成大家能听得懂的那种东西哈，能理解、能用的东西，是一件挺难的一个事儿。 总策划累坏了吧？ 对，应该的。当然，就是那个给孩子就要求就更高了，比如他的这个文字的选择、通俗性是吧？故事情节，所以我们在编这套书的时候，借用了一些这个专业力量，我们请了就是在组建这个编委会的时候， 嗯， 然后就从方方面面就考虑了，比如说我们要有医学专家的介入来帮助他把握这种科学的这种信息是吧？ 对， 然后 必须得是正确的知识 啊，正确的信息、啊。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社会，但是呢，这个信息有的时候有的是可用的，有的是不可用的，有的甚至是要耽误人一生的。咱得挑出来那个对我们的人生有意义的信息。 是的，刚才我们也说了，健康反正肯定是源于好习惯的，但是习惯要源于读好书啊， 对，源于正确的知识 啊，对，这个好书就是一定是。知识点是科学的，这是第一位的。 嗯， 第二它要通俗是吧？ 嗯，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你这个书提到的内容对你的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可操作性、可指导性，然后特别高大上的那些理论，然后落不了地，不能指导大家生活，肯定也是没用的。 嗯， 所以我们在这个专家弄出知识点了以后，我们又请了一些这种儿童科普作家， 哦， 然后把它幻化成孩子们能懂的那种故事，编成这种故事。然后呢，再请那个美术画家，然后再给他精心配成画， 嗯， 然后一遍一遍的雕琢，才成现在这样的一个样子。 所以在这个内容的确定，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形式，就是绘画形式的确定之前，都有医学专家做把关，对吧？ 对的，对的。 哦， 然后包括这个科普专家创作完了以后， 嗯， 知识点是不是跑偏了，是吧？ 嗯 嗯，还是不是按照原来的那个规划去做了， 嗯？ 能不能把这个我们认为对培养孩子非常重要的那些行为习惯，然后关键点给表达清楚了？ 嗯 嗯，都是要反过来再回到他们创作完了以后，医学专家再度把关，来这样来做的一个东西。 刘所长，您刚才说到了啊，孩子呢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有很多的重要的卫生健康习惯是要培养的，那么哪些都是孩子在这样的3到12岁需要培养的重要的健康习惯呢？ 其实就是一些非常基础的，当然就是很多家长也意识到了关注到的一些这个基本东西，比如说关于牙齿的问题是吧， 嗯， 爱牙的问题，比如刷牙习惯就是一个看似简单，但是这个如果形成一个好的刷牙习惯，对他这一辈子的口腔保健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比如 哎，我们中国人这口腔有口腔疾病，我说的主要是以牙齿啊，这个龋齿为主的疾病，真的是患病人数挺高的，和那些欧美发达国家比起来，咱们这口腔健康做的不太好。 是，本来我们就以前就不太重视嘛，现在就是大家重视了，但是我们就马上就需要好的这个方法，是吧？ 嗯， 这个是很重要的 啊。这个是挑选的，就是和牙齿有关的内容。那其他的内容呢？比如说，咱们逐一的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好吧。 那么这个爸爸的眼镜呢，是和近视眼有关系的， 对 吧？对 的。 那么也是孩子比较，但是孩子在3到6岁的时候啊，3到12岁，那3岁到5岁上小学之前还不牵扯到近视眼，尤其是一上小学，这近视眼就开始出来了，比较多了。 没有，现在其实孩子的近视也是提前了。比如说我们在上幼儿园。之前是现在有这个报告，到1年级的时候刚入学的这个孩子的近视眼已经在将近20%多了，所以你想象不到吧？ 我真想象不到，我觉得刘所长你需要给我们大家做一点这个知识点的普及了，就是现在啊小学生就是包括这种幼儿园的这样的叫低还小学生也算 低 龄，对， 低龄 的小朋友 孩子， 他们的一个身体状况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家长朋友来了解一下吧，做到心中有数，才知道怎么重点去给孩子培养这方面的知识呢。 现在孩子的健康状况其实还不是特别让人乐观的，比如说他的这个近视的问题，刚才我们说了哈，在入园前是我们是有监测数据的，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这个近视率肯定是逐渐上升的，但我们这两年发现在孩子入学前这个比例是上升很快的。那什么原因呢？我们都认为当然跟现在的这种电子产品比如说手机电视包括这种那个比如 Pad 是吧，这些使用还是有挺大的一个关系的。比如说一天应该用多长时间呀，这些我们家长可能只是觉得是应该比较少一点是吧，到底3到6岁的孩子应该用多长时间，我估计好多家长可能都不是特别清楚。当然这些行为习惯对这个孩子的眼睛都会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作用，是吧？ 我们继续来了解啊，这低幼年龄的健康情况。前面咱们说到了这个眼睛，还有哪些形式比较严峻的呢？ 比如说肥胖的问题 啊，小胖墩现在也不 少。对， 尤其幼儿园这小胖墩还和近视眼不太一样，有好多小朋友是在幼儿园的时候就明显的已经发福了， 已经开始对对对，因为就一个宝贝疙瘩嘛，家里那么多大人都， 而且一旦胖起来很难瘦下去。 是。而且我们中国这个家长们大家有一个习惯，爱孩子最大的一个表达方式，第一个表达方式就给他吃嘛。 给他吃。就是你今天有什么比如说值得表扬的事儿，然后最后 要奖励也是吃嘛。 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哎呀你这事儿干得真好，咱们买好吃的去。 是的， 哎呀你这事儿 麦当劳 干得真好，咱们这个去吃一顿好的去。你刚才话说错了，说10年前呀奖励孩子是吃顿麦当劳，现在呢10年以后呀说这个惩罚孩子是吃顿麦当劳， 是吧？ 你吃好吃的去。 但是我估计好多孩子如果说我要吃那些东西，很多家长是不会拒绝的，是吧？ 刚才我们说到了孩子的像这个近视眼的问题、肥胖的问题，还有哪些形式是很严峻的呢？ 比如说这个挑食的那个洗手的问题是吧，传染病防控的问题，你像每年我们在幼儿园里面都要做这个手足口的预防，那这个都跟这个手的卫生保健是有关系的呀。 我特别注意了啊，就是在咱们这套书《影响孩子一生的健康书》当中啊，有一个我和皮卡这个内容，其实就说的是孩子那个免疫的问题，就孩子打免疫针的这个情况啊，和这本书就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您知道吗？我们国家现在呀是这个计划免疫，实际上就是小朋友呢，你只要到了这个岁数，不管你比如你到了这几个月的时候就要打这个针，那么当时。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本书啊，更多是提醒家长，然后去别忘给孩子打针。那么对孩子来说啊，了解这个内容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因为咱们总共就8个内容，这个是占了其中的1/8，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是的，这个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关于现在家庭里面养宠物的问题，是吧？我们经常在我在疾控中心上班嘛，我们遇到的，比如说在值班室经常接市民电话的时候，大多都是关于这个狗狗咬伤的问题，是吧？特别是孩子的问题，因为现在比较时尚的，又是我们又接受这个家庭里面养宠物，那怎么孩子跟这个宠物怎么叫既和谐的相处，不受反正跟宠物做朋友，然后呢又不被宠物 伤害， 嗯， 那就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就是需要有一个这个科学的指导，是吧？ 嗯， 那这本书我和皮卡就是他前面就讲了一个这个小孩儿，他特别想有一个自己的宠物， 嗯， 然后邻居家有一个小狗狗，然后这个第一天，比如他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可能跟狗狗有接触了，然后结果狗狗就特别生气，就帮忙咬他，是吧？ 对。 然后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最后他发展成他跟这个狗狗是一个朋友了， 嗯 嗯，这样的话，当然就跟狗的这个接触过程中，其实也这个这本书里也教会这个家长们。要了解狗的习性，怎么用什么样的方式跟狗接触， 嗯、 然后如果一旦发生狗咬伤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处理，包括去打狂犬疫苗的问题啊， 嗯， 就这样的一个思路， 哎，也让孩子配合一下，就告诉你， 啊、 如果你想要跟狗狗健康的玩，你们两个都是好朋友的话，你需要做一些准备。 是的，是的，当然家长也要做一些准备，跟孩子一块来了解一些尝试性的东西。 我发现这本书真是费了不少的心思啊，又想把知识说全了，又想考虑到这个孩子的接受能力，怎么能够让孩子理解？那这几本书，现在我们面试的是八本书，是不是之前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动呢？有没有这方面的情况要介绍给大家呢？ 嗯，变动上面其实也是有的， 嗯、 比如说 有些删内容的删减呀，还有变更啊，是这样的情况吗？ 啊，对，比如说这个文字上前面就可能就是写的内容太多， 我明白了，这套书就是字儿变得越来越少，是吗？ 是的，因为它主要就是适合孩子的嘛。一开始比如写的字儿太多了，然后呢，就是重点东西没表达出来，是吧？然后孩子们，比如说拿给这个我们同事们家里有小孩的，让他们去试一试这样的这个，比如你们喜欢吗？孩子们喜欢吗？后来反馈不大好，然后我们又进行这个整体的调整，其实主要还是从这个，这个思路上面跟编写的形式上，真的下了挺大的功夫。要注重孩子这个行为习惯的养成，因为这个就像这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基石一样，基础打好了，后面的这个路铺平了，孩子成长起来就非常顺利了。 感谢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的所长刘秀荣，也是影响孩子一生的健康书的总策划的详细介绍，也希望家长朋友啊能够尽快的给您家的小宝贝啊培养好的健康习惯。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书是知识的海洋， 书到用时方恨少。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从岁月走过，把真相遗落，你我的寂寞该从哪里远走？绝望的沉默，激动的诉说，都不是挽救，而是手足无措。幸福从最高点坠落，抹在回忆两盏烛火，恍如隔世的人舍你舍我，那得做感想，那不做感动，怎不怕隔世一绝，只在相拥，那得做舍过，那不做旧梦，为你去翻过诺冬，才会懂得狂妄的感动。